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有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啊，我是 Albert，二千靓歌再重聚准时出现，地点当然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多年都不变嘅，时间当然是九点钟嘅新闻报道后，不过一定要是星期日，星期日嘅晚上九至十二点，一路到凌晨十二点，一共有三小时嘅二千靓歌啦。咁今日咧翻嚟嘅时候，哇，一落车就要担住把遮啦，咁啊突然间咧，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都会落雨嘅，睇睇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就是多云有骤雨和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的，气温介乎在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的。这几天听说都会继续落雨，落几天不要紧，我们春夏秋冬梗有些不同的季节的，等于我们的心情。阿边时会不会啊？ 都恰喺恰咗半个钟咁样。 啊，都有得半个钟恰啊！我就冇恰喎，即系虽然咧，即系 physically， 即系个身体应该系攰嘅，因为我哋啱啱我同阿 Vince 咧又成队 band 咧，就为呢、这个政府咧康文署为自己，其实就为大众啦吓、啊，就喺呢个文化，即系一个文化博物馆嗰度咧，就开咗个 concert。可能我哋系即系咁耐以来咧喺博物馆开 concert 嘅第一个人。 你第二次啦？ 我系第二次。 系啊，因为之前香港电台咧，我记得有 Uncle Ray 嘅。 唔系嗰个咧就唔系咩演唱会啊嘛，系即系群星噶嘛，系我自己一个人同埋请咗两个 guest 啦，咁啊多谢Janice 啦，即系黄乐贤啦，多谢 Adrian 啦，咁啊同埋阿 Vince 一对 band 咧，咁我哋就。唱了一个 show， 好开心。本来咧应该攰嘅，不过咧唔知点解咧，我就可能心情都继续兴奋，所以翻嚟二千靓歌咧，我就唔使唞啊，我冇瞓到，好开心可以有三个小时咧，继续将呢啲好兴奋嘅心情延续落去，就系、是、唱歌啦。落雨咯，整嘢轻松啲先。我有个心仪嘅作曲家叫做 Berg Bergerac。佢出电影叫做《神枪手与智多星》，细片嚟嘅，里面有呢一首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se feet are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 But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 me some talking to the sun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ipping on the job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hey sent to beat me 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To greet me Oh,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With raindrops falling on my head.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Nothing's worrying me.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一路落咗喺我嘅头顶嗰度，即系话佢冇担遮啦，佢冇着雨褛啦。如果唔系，你点会揼到佢个头咧？佢特登嘅，因为咧 enjoy 啊呢一种诶，我哋细个嘅时候咧过嗰种生活，落雨啊好玩啊，走晒出去吓，又踢波，又去郊外，乜都有。不过喺而家香港咧，落雨都冇所谓嘅，因为系星期日嘅晚上咧，我哋啱啱就翻咗屋企，系咪？或者揸紧车都唔会俾雨揼亲嘅。又然后咧，可以温暖地、暖暖地咧，听下啲靓歌，可以慢慢进入梦乡，直至到听日我哋又翻工翻学啦。不过今日咧，我哋好特别啦，我同阿 Vince 同埋阿坚咧就会等你嘅电话，然后等你嘅点唱。哇，又有得点唱，因为晏昼我哋呢个 concert 玩得好开心，即场点唱啊！我而家都好兴啊，因为一同阿 Vince 一拍咧。话知你咩歌呢，我哋差唔多都一定得嘅。有啲歌呢真 unexpected 嘅，即係唔估唔到佢你会点嘅，都照唱可呀。你唔介意就得㗎啦，你打嚟 1872388,1872388, 嗱再次讲呢，就上几个礼拜都就喂嗰啲喺外国嘅朋友就打得打到嚟都唔係好畅通㗎。今日唔同啦，今日呢总之你打咗电话嚟唔收钱呢，我哋就可以接你入嚟㗎啦。喺外国嗰啲朋友吓、啊、听到嘛，係咪已经起咗身喎，可能已经係准备打电话嚟都未定啦。咁我哋喺半个钟头之后啊，即下半个钟头呢，我哋就开始接电话，然后听你嘅点唱，倾下偈。1872388, 当然呢外国嘅就852-1872-388。Raindrops 之后呢啲雨点之后有啲咩小雨点添啊。Missy， 落雨喎、 哦， 唔准唔担遮啊，一定要揾只担遮嘅，得唔得？啊，你话咧？ 呢、這个我觉得系歇后语嚟嘅， 咩 助雨中？ 歇后语系咩啊？ 估咩啊？估佢。 歇助雨中啊，落雨担遮。 落汤鸡咯。 唉，你搞错啊！落汤鸡即系在雨中，唔担遮就落汤鸡啦咁啊，落汤鸡有只咁嘅歌嘅咩？ 系咪在雨中？因为头先我翻嚟嘅时候落雨嘛，我冇拎遮，然之后就你知道你个停车场露天嘅，咁、 啊、 跑入嚟直播室，都揼咗少少咁样啦。 哇，咁样真系好危险喎、啊！跑入嚟啊，第二个跑我唔惊喎。 你惊我跣低？ 系啊，一跣低嗰、那个。嗰啲我叫 momentum 咧，佢跌嗰個力量咧大成倍喎。 唔係有啲雨水喺地口閃得快啲添，好似溜冰啊！ 因為你講嘅在雨中落湯雞都好，不過咧好浪漫嘅呢只歌。咁誒，即係差唔多講一落雨就發達啦，因為男嘅有機會擔住把遮送佢翻屋企，因為落雨啊嘛，梗係行得好近，大家用一把遮，仲要係夜晚，唉。我想做咩呢？试下先。 在雨中，我送过你。 在夜里，我吻过你。 在春天，我拥有你。 在冬季，我离开你。 有相聚，也有分离。

tears are the same, but in the sun you've got to play the game. When you cry in winter time, you can pretend it's nothing but the rain. How many times I've seen tears coming from your blue eyes. Rain and tears are the same, but in the sun you've got to play the game. 咁嘅歌嗬，或者叫做 Crying in the Rain 又得 ，Rain and Tears 分不开的泪同埋雨。一落雨啊，有啲事咧就经常都会发生。咁啱啦，屋漏就逢夜雨啦。原来分手都会适逢落雨。 晨起细雨重临在这大地，人孤孤单单躲避，转身刹那在这熟悉的路旁，察觉身后路人是你，如一套戏重逢在这旧地，如彼此不知怎预备，一些叹气，跟一串慰问，和随便说一些赞美。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知怎么要再返旧年？走的一吻，连绵夜雨也似这天，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遇见，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但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 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遇见，总要在雨天人变挂念从前，在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乐队 Beyond 已故主音歌手黄家驹的墓碑被陶污和淋泼液体，两名分别15和23岁的男子被捕。消息说，警方初步相信两人为求网上博取收视，引人注意而作出厌恶行为。黄家驹的弟弟 Beyond 吉他手黄家强在社交网页表示，摧毁别人墓园是道德沦亡的事，质疑伤害别人是不是真的流量密码，形容有关人士可悲可耻。 Beyond 鼓手叶世荣在社交网页说，今日发生的事情实在可恶。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在总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考察调研行程记者会上表示，夏宝龙并没有提及关于澳门行政长官选举的事宜。何一成说，夏宝龙今次到澳门可以说是对现届政府工作的考核，对有不足的地方提出建议，提高管治效率，并在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的工作方面提出施政要求。他指夏宝龙用了澳门是国家掌上明珠的生动比喻，令到澳门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何一成又说，澳门将会按照夏宝龙的嘱托，将澳门的金名片拆得更亮，用好推动澳门不断向前发展的六项优势，全力以赴携手澳门各界和居民，全面推动澳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展。正在塔吉克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塔吉克外长穆克里丁会谈。王毅说，中塔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共谋发展的好伙伴，中方願意盡己所能助力塔吉克加快工業化進程，提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走出一條成功的發展振興之路。王毅指出，雙方要加強發展戰略對接，發揮互補優勢，推動務實合作提質升級。中方願意同塔方進一步提升貿易規模，推進礦產資源合作，拓展新能源、綠色轉型等新興合作領域。中塔在國際事務之中要繼續堅定相互支持，共同捍衛兩國戰略利益，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穆克里丁說，中國是塔吉克重要的戰略合作夥伴，塔方將會一如既往堅定不移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面對複雜多變的地區形勢，塔方願意同中方共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携手应对安全挑战。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护送总统莱希的机队之中，一架直升机发生事故。报道说，初步报告显示，再有莱希的直升机发生岩着陆事故，但是未有交代详情。电视台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莱希和团队乘坐三架直升机在伊朗境内出现飞行事故，救援团队正是赶往事故现场。另一个伊朗通讯社就报道，直升机事故或源于大雾天气，莱希和随行人员情况良好，正是转乘汽车前往目的地。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识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年龄无阻一众老友记对表演嘅热诚，社区剧场主办嘅银龄戏剧汇演就集合三个长者剧团，为一众银龄人士提供舞台剧演出机会。听听汇演嘅技术总监梁广昌介绍今年主题啊。 其实我哋今次呢个嘅2024银龄戏剧汇演咧，有个口号就系台下走过历练人生，台上演出璀璨永恒。戏剧就是源自生活，但是高于生活。长者在这个这么长的人生历练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心理因素、情绪记忆，都可以透过在不同的剧集里面呢是呈现出来。 除了舞台剧表演之外，今年汇演还新增演读剧场，而梁广昌更加担任导演。为什么今年会引入演读元素的呢？ 近年嚟舞台裏面係好興呢個演讀嘅，因為可以喺製作成本啊同埋初探劇本裏面咧係減省好多嘅開支。咁而我哋今次演讀呢兩套嘅劇本係曹禺先生嘅《雷雨》同埋蕭伯納嘅《聖女貞德》。《雷雨》大家都知道啦，裏面嘅關係咧錯綜複雜，而《貞德》係講一個農村嘅少女點樣解救呢個法國喺英法呢個百年戰爭當中。將法國咧係解救出嚟，裡面有好多政治啦、宗教啦、體制啦等等嘅因素，好值得大家咧係慢慢嚟到去欣賞嘅。 銀齡戲劇匯演2024，5月23日至26日，牛池灣文娛中心3樓文娛廳。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无从摸索你，求你，求求你，再莫愚弄我。凭一线将我与你爱意共连，如今你将我的颈挂于身处，虽则得到相见，可惜你时常仍心在远。虽则闪起爱火，但又避开我，迷惑我，迷惑我，令我苦痛心，更想你，想你。 搭上了两道船，还请你将我的颈链去抛远，应该懂得分寸，再不要茫茫然心未决，应该讲出结果，自问是否爱我，提示我，提示我，莫要枉我一世等。 好，你可以打电话嚟，不过唔可以愚弄我，唔可以整蛊我。只歌就叫做《再莫愚弄我》，我谂你唔会嘅。打电话嚟都系大家好客气啊，好开心倾下偈啊，点会整蛊我咧？讲下笑啫。我嘅电话号码咧，咁多年都冇变噶，喺呢个电话簿度有冇啊？1872388，1872388，我哋而家可以即刻接下电话。我想接本地嗰啲先啊，得唔得啊？系 ，OK。好，喂，我哋接第一个电话先。喂，喂喂喂，诶、哎，你好啊，男的，男 ，Mr， 系咪你啊？ 喂， 喂，系啊，系你、啊，系你、啊，打通咗噶咯。你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先啊？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啊？喂，你讲咗你系边个先？ 熄咗， 熄咗得啦，掂啊，系啊，即刻冇咗哔哔声咯。你系边位啊？你系边位啊？ 我姓庄啊， 阿庄先生吓， 我走的士嘅，我你大啊，因为我大啊， 都大啊，而家唔系打啤牌，我唔系坐大啲。 我76岁，你几多岁？ 哇，你大我成几十岁啊？ 唔系啊嘛，你系啊？ 咁啊，梗系啦，有冇搞错啊？你76岁，你问我大定你大？你真系离晒谱喎，真系。我虽然都唔系后生，不过都唔系咁夸张，系咪？咁你可以问一下，有我哋香港，我哋乐坛有好多个系同你差唔多有得挥嘅，啊，我唔讲边个啦，有好多嘅仲喺度唱得好劲添嘅。你而家揸紧车啊？揸紧车啊？ 我而家喺呢个翠林村啊休紧息。 哦，喺度休息。 听下你电话咧。 哇，多谢你、哦，即系你夜间的士系咪啊？ 夜间的士，我做53年的士。 哇，喂，可能系纪录嚟，有人即系就算你有咁即系咁嘅体力，你都冇可能做得50几年啦，即系20几岁揸到而家。咁犀利，哇，厉害喎！咁你 香港的士佬嚟讲，我啊最惨一个啊！ 最咩话？最惨？点解啊？ 最惨一个啊！ 点解咁讲啊？你梗 系因为我咧，我08年咧 啊， 喺呢、這个听唔听到呢个佐敦道、弥敦道、嘉里大厦烧死几个人嗰、那个， 梗系知啦， 嗰座大厦， 因为我间唱片公司都喺嗰度。 系 嘛？系啊， 我重建咗之后咧，重建咗之后咧。我上去2楼饮咗餐茶咧，咁4点零钟啊饮完茶落嚟，楼下咧， 系 楼下咧， 百佳士街嗰度咁上下啦。 唔系，弥敦道， 弥敦道直情弥敦道， 佐敦道 cross 啊， 系啦，裕华嗰度啦，咁点啊？ 咁啊，可能食得饱得滞啊，晕咗晕，上头晕咗晕， 系， 咁啊。晕咗喺地下，咁啊有架巴士嚟嗰阵时，我转一转身咧， 系， 就嗰只手啊转一转身，嗰只手右手咧就发咗落个巴士， 哎呀， 斜头胎嗰个碌嗰度，08年， 哎呀， 咁啊喺 QE 咧啊住咗2个月医院，啊多谢 QE 从。全体人救咗我 啦，系啊，喺、就喺嗰度。哎，而家就过咗咁多年啦，我谂所有呢啲唔幸运嘅事 都 过晒噶啦。系咯，你仲系揸紧的士，咁啊，所以变咗又可以咧，就 啊 中意咧就拍埋吓，弯埋去唞一阵。呢个系非常之即系好嘅办法，因为你即系你揸极都有噶嘛，你客接极都仲有噶嘛，系咪？咁啊，不如唞唞啦，听下我哋歌啦。 我夜晚除咗揸的士之外咧。 星期一至五咧捐助埃及、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四个国家我捐助。 哦，好啊，你真系有心啦吓，即系 2019年一共咧捐助咗537箱，邮费都24万几。 七箱咩嚟噶？ 啊？ 捐嗰啲咩一箱箱咩嚟噶？ 嗰啲有苏跑啦，有衫啦，有饼干啦，咁、 所有嘅嘢用得嘅嘢啦，日用品啊，粮食啊，咁样好有心啊！我好非常之敬重你啊！的士大佬，咁不如咁样啦，嗱，我哋 系捐得一箱得一箱嘅啫，老啦。 唔好咁讲啊！而家呢个世代咧，70几岁唔系老噶啦。是几十年前就会，而家唔老噶啦，以前就真系老啦。啊，而家咧分分钟过百岁，我识到好多人100岁，真系唔系讲笑。不如咁啊，我哋送翻只歌俾你，等你喺拍埋架的士一路听下。 你唱《绿岛宵夜曲》啊，我中意唱《绿岛宵夜曲》。 哦，好啊，哇，呢只咁旧咁啊，系你一定系中意旧歌噶啦。呢只旧歌真系好优美啊，真嘅。啊，非常优美， 最好最 系啊！蔡琴嗰一靓声唔使讲噶。OK， 咁我哋今晚咧就现场嘅版本送俾呢位的士大佬啊，庄先生，希望你身心愉快，继续有魄力，继续揸的士，继续 okay, 然后做善事， okay, okay. 好似你以往咁。 OK， 好， 多谢你电话吓，拜拜。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摇摇，姑娘哟，你也在我心海里飘呀飘，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推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孤零。 我，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一首好怀旧嘅国语歌曲，叫做《绿岛小夜曲》。大家一定好熟悉嘅旋律啦，特别送俾头先个揸咗五十几年的士嘅庄先生，的士大佬。而家听完呢只歌，你又可以慢慢开架车，人哋落紧雨咧，好多客要你送佢哋翻屋企。我哋再接一个电话先。喂，你好啊，我哋今日接电话一部，系咪你咧？喂， 系啊，我系 Polly 啊。 Polly 你好啊。 系啊 ，Albert 呢只唱得好好听啊。 正话即系呢只绿岛小夜曲， 系啊，啱啱听你唱啊嘛。 可能我觉得如果唱得好听嘅时候咧，如果我自己都觉得好听咧，就系、是、我好中意嗰只歌，就会更好听嘅吓、即系唱歌要你听 投入啊嘛。 系用心唱噶嘛， 好 欣赏嗰只歌啦。 我而家喺度咧，预祝你7月31日生日快乐先。 哇！ 喂，我是第一个祝你生日喎、 啊，系喎、啊，哇！你抢闸啊！喂，你 梗系，喂，你嗰个生日卡我哋已经签紧未？唔系啊，因为我想多啲人签俾你。 啊，点解？ 而家已经开始接，有啲朋友我唔系成日见噶嘛。 我又冇 fan club 嘅，点解会咁一群人一齐签咁好啊？ 你即系代表你多 fans 咯，真系啊！ 即系你啲朋友嚟嘅，大家都识。 系啊，个个都中意听你啲歌啊！ 哇！ 我哋全部同你一起成长。 哦，系啊，我咪应该话一路跟住我成长，我睇住你哋大，好冇？ 其实大家差唔多，唔系争好远年纪噶啦，好开心嘅，真系。 系啊， 喂，几十年朋友唔系咁容易噶。 冇错啊，真系，我好珍惜，好珍惜，好即系 treasure 呢样嘢，所以 同埋咧嚟紧佢哋好多都生日，好多中意听你啲歌，咁我 WhatsApp 晒俾佢哋啦，嗌佢哋，你哋最紧要听收音机，最好用手机听，我话啲声靓啲噶。 哦，系啊，系啊，咁 真系噶，收音机冇咁好，尤其是今日落雨添啊。 手机反而仲靓啲。 系啊，真系靓啲。嗱，我用手机听，我落埋个耳筒听噶。 系啦，哎，咁啊得，系。 你就咁就咁抽手机听唔得，你要落埋耳筒。 落埋耳筒就好靓噶啦啲声。 哇，靓好多好好啊啲声。 因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好啲声好靓，立体声。 真 喎， 呢样系，听咗几廿年喎。 再同埋咧，你唔觉得呢个节目啲声音特别靓嘅咩？ 因为你啊嘛， 唔系，系我哋嗰啲 都有关系噶。你系主持人咧，你要求高咧，啲嘢就会做得仔细啲，系咪？ 系啊，因为周边咧要好多人一齐合作嘅，啲琴日弹得靓啲啦， 你哋个团队好好啊， 好啊， 我一阵间都点埋俾你哋听噶啦。 系啊系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咁你而家想点只歌俾嗰班朋友先啦？ 嗱，我咧就想你一阵间咧就唱《甜蜜蜜》，咁我一阵间就会讲个理由噶啦。咁我本身就係香港鄧麗君歌迷會個會員嚟㗎、 哦， 你知唔知啊？你係你 L 瑞強嗰個節目，禮拜一至禮拜五， 係啊。 如果你播阿鄧麗君嘅歌咧，我哋啲會員就會 WhatsApp 俾阿會長，因為而家播緊阿鄧麗君乜乜歌啦，咁我哋都唔使講係邊個唱，淨係寫即係、就是、WhatsApp 播歌名。 嗯，咁 佢就话收到咁样，或者个符号咧就 OK 咁样咯。 哦，梗系啦，因为 即系讲俾你听我哋啲事情啦吓。 点解我成日播邓丽君咧？你知唔知点解？ 你中意佢啊嘛？ 我好中意佢啦， 真系唱得好嘛？ 就系唱得好啦，就即系仲唔系话就咁好听咁简单，而系即系我哋差唔多我哋中国人嘅代表歌手。 你知唔知我去旅行好开心噶？ 点解啊？ 哇！啲人一听到哇，邓丽君啲歌，同埋知道我哋嗰、那个 歌迷会。 系啦，哇！隻眼光晒，猛问咧，你嗰阵时见到邓丽君系点点点点点咁样咯， 系啊， 好开心噶。 你又问下我啦，得闲先。 好啊，好，我得闲同你倾下啦。不如我讲咗啲名先，好唔好？佢哋等紧佢哋个大名啊。 我一轮嘴讲啦噃，好， 梗系啦，唔会甩嘅，好。好啦，咁我首先点俾今日5月19日生日嘅胡琦唱听先啦。咁樣咧就農曆4月17日就係阿梁兄女士79歲生日，咁啊咁啱今年咧同埋一日咧，不過係新曆5月24日就係關炳忠894歲生日喎，咁啊5月29日就係12歲嘅余泳兒生日，咁樣咧就嚟緊生日有鄭子誠、劉偉恆、夏妙然、侯偉新、李潤蓮、蕭希婷、 黄家冕、方建明，仲有95岁嘅张田婆婆啊！嗱，你睇下呢啲歌迷啊，12岁至95岁都有啊！咁我祝佢哋全部生日快乐。咁啊，点埋俾阿冯晚佳、方慧芬，祝佢哋5月20号，即系听日啊，结婚46周年啊！祝佢哋婚姻美满。阿佳哥系我跳舞嘅大师兄嚟噶，我哋本身系 YMCA 土风舞组嘅会员。我哋嚟紧今年10月29号，我哋51周年啊！祝我哋大家齐跳到100岁，送晒俾2000岭哥再重聚嘅所有工作人员，祝你哋日日都开心快乐。仲有Albert，我祝你咧喺新医馆嗰、那个演出 good show，OK？、Okay? 哇！你有稿嘅原来，哇！你好似啲国家领导人咁样一轮嘴，不过好彩你真系好。 因为咧，我唔想你个节目 dead air 啊嘛。 好流利啊！你真系好流利啊，讲。但不过你里边有啲郑子诚啊、夏妙贤啊嗰啲都估，佢哋应该听到。 唔係佢好好，佢即係5月8号嗰日做咗個特輯。呢個世界你對我好，我對你好啫嘛，啱唔啱啊？ 唔使交換嘅，總之有好歌，我哋大家一齊。 有心就得㗎啦， 最重要就大家、 okay? 一齊都中意鄧麗君。 多謝你喎，一陣間唱只歌，因為點解我揀甜蜜蜜？一來我哋係香港鄧麗君歌迷會嘅會員，同埋呢只歌咧，祝我哋大家有個甜蜜蜜嘅人生啊！ 啱曬嚇。 OK 哦、啊。喂 ，OK， 第日送個蜜瓜俾你食。OK。 好啊，多謝先。 拜拜。 拜拜。 即系听到佢呢声音系几开心吓，因为人生都好似充满咗愉快欢乐，甜蜜蜜， 甜蜜蜜，你笑着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爱在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天。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啊，在梦里。 啊，真系梦里，喺梦里边都听到邓丽君唱歌噶。如果你一路瞓觉都开住个收音机的话，系啊，我有时都会咁嘅，咁啊瞓唔着咧，就即系未瞓得着嘅，懵懵窿、懵懵松松咁咧，就可以听住歌瞓觉，就系好舒畅嘅。咁有时喺梦里边咧，就真系朦朦胧胧咁听到你自己挚爱嘅歌曲或者音乐，咁就会瞓得特别甜，一定唔会发噩梦啦。系啦，睇下个钟咧，又接近九点半啦。咁所以啊，唔系话接近十点，时间过得真快。不过我嘅电话号码咧一路冇改变，18723881872388，外国嘅朋友咧就打85218723888。好容易打通的，不用担心的。一阵间我们会接你的电话和接受你的即场点唱。不过冇咁大风啦，吓卡啫就系风咁解，不过轻松愉快嘅风吹起埋嚟，好似春风吻上我的脸咁样，抒情舒服嘅一只日本歌，我最喜爱嘅日本民歌。睇下钟系十点零八分啦，你而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你好，我系 Albert Out No Sugar， 接电话啦，18723888，睇下边度打嚟嘅先。喂。 喂啊，强哥你好啊！ 喂，你好，冇称呼，叫阿强仔得啦，小强都得 ，Albert 都得。你系边位啊？ 我叫咗阿明啊。 阿明啊，阿明你喺边度打嚟噶？ 喺纽约啊。 啊 ，New York 啊，真系啦，开始翻咧，我哋接外国嘅电话啦。纽约而家，咦啊，朝头早十点钟系咪啊？ 系啊，处理你嗰度十二个钟头啦。 啊，十二个钟啦，啱啱好啦，即系总之你朝头早啱啦。今日星期日啦，星期日你应该轻松愉快啦。朝头早起身饮咗茶添啊，分分钟系咪啊？ 我唔系啊，我啊懒鬼嚟噶。 系啱啱起身 床度 啊，即系床度啊，哇！你真叹喎。咁啊系啊，礼拜日又休息下啦。喺纽约做咩噶？阿明你 退休啦，而家之前就做眼镜噶。 眼镜啊，哦，咁真系好啦，系识得你又好啦，戴眼识人啦，可以唔会识错人啦。做眼镜，其实眼镜系真系人生所有人嘅一部分，尤其是我哋呢啲年纪啦，每人都有好多副眼镜嘅已经。 每人都有 每人都有機會要戴眼鏡， 一定要戴。就算你本身咧，我以前都冇近視嘅，咁啊後來整整下都要戴啦。咁啊一陣間又有少少散光，一陣間又唔知咩，有少少白內障，一陣間又有少少老花什麼都有啦，總之咁啊，所以眼鏡都有好多套嘅，好多套，咁都好嘅，望清呢個世界啊嘛，係咪？因為我就更加要啦，要睇歌詞啊嘛。 我以前好中意聽，我以前好中意聽阿 Uncle Ray 嗰個節目㗎。 啊，梗係啦，你同我一樣啦，我哋都係聽 Uncle Ray 大噶嘛，係咪？你喺以前， 我喺香港嗰時已經聽 Uncle Ray 㗎啦。 梗係啦，我都係喺香港聽佢嘅，因為我冇移過民。你喺 New York 移咗幾耐啊？ 四十几年， 哇！真系老话。 四十五年啦， 你仲记得香港嗰啲情怀啊、事情啊？你移咗民四廿几年， 我日日都睇香港新闻。 哦，好方 便。人喺呢度咧，个心去咗香港嗰度。 系啊，咁多年都冇变噶。 咪因为我喺香港出世噶嘛，我喺香港大噶嘛。 咁咪 我实际未出世噶嘛。 哦，咁你去咗之后，咁你喺嗰边做嘢，做咗咁多年。咁唔會話啊，你屋企啊或者點樣融入嗰邊嘅生活嘅咩？ 呢度啊，除咗唔習慣凍呢個呢啲嘢，啲嘢啲食物都麻麻嘅。我嚟呢度咧，有啲遺憾啊，係點咧？唔識唱美國國歌。又后悔啊！又后悔后生嗰阵时唔学好啲应援嘛。 应援冇问题啊！你不过我谂你印象中咧，应该都唔识都扮识啦，因为你宣誓嗰阵咧，你入籍咧，你要唱噶喎，系咪啊？ 哦，咁啊，你 唔记得咗啦？四廿年前点记得啊？你唔使噶，冇问题嘅。 中国 系啊。 咁 咪 國歌就好唱。 係啊，我不如咁啊，係咯，有機會咪唱翻下啲我哋香港嘅歌俾你聽，咪仲正咯。你中意四十幾年都冇忘懷到香港嘅情懷，係咪啊？係咁啊，真 係 多謝。 記得我係翻過香港一次 啦。啊，一次咋？四十年翻一次咁少？我都去過紐約。 2015年嗰陣時翻。 哦，而家好唔同噶啦，你而家翻嚟咧。我哋个个都成长咗噶啦，大个仔咗噶啦。我以前一五年我都好细个就仲。喂阿明啊，咁啊多谢你喺纽约咧，戴住眼镜咁样咧，就即系打电话过嚟，咁难得，挂住香港，挂住香港嘅情怀。点只歌啊？你中意咩歌？我试下睇下识唔识唱。 点只英文歌得唔得啦？ 啊，哇！我专唱英文歌噶嘛。所以你唔使惊。 点只狮子王嗰首插曲得唔得 ？Elton John 唱噶。 哦，我知道你讲边只，不过我唔识唱嗰只歌。狮子王啊，嗰只歌好听嘅。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啦？系啦，吓咩话？咩话？咩话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啦？ 即 系狮子王嗰首插曲。 我有播过，不过我就冇唱过嗰只歌。我自己揀一隻啦，英文歌啦，總之係咪啊？舊嘅英文歌啦，我而家喺度計緊咧，你四十幾年前喺香港聽咩英文歌，或者係聽 Uncle Ray 嘅節目，係聽乜嘢英文歌嘅咧？我盤算一下，然後我同阿 Vince 一架即刻唱俾你聽。多謝你一路咧開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互聯網，聽住呢個現場直播。多謝阿明，多謝你嘅電話。OK，OK，Thank you。 拜拜。不如咁样啦，呢度我掀开个电脑咧，就有只歌系以前一出电影，大约系四十几年前度啦。呢出电影叫做《玉楼春晓》，当然系香港嘅电影译名，外国戏，同呢个音乐好有关系嘅，因为嗰出戏咧就系讲个指挥家同个女记者嘅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主题曲你一定记得，歌名叫做 Interlude。 just like a dream. And now for a time you are mine. Let's hold fast to the dream that tastes and sparkles like wine. Who knows if it's real or just something we're both dreaming of? What seems like an interlude now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love. Loving you is a world that's strange, so much more than my heart can hold. Loving you makes the whole world change. Loving you, I could not grow old. No, nobody knows when love will end. So till then, sweet friend, is like a dream, and now for a time you are mine. Let's hold fast to the dream that tastes and sparkles like wine. Who knows if it's real or just something we're both dreaming of? What seems like an interlude now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love. What seems like an interlude now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love。 选了这首歌给你，因为时代啱晒，四十几年前移民了去纽约的名歌。这首歌应该是当年，即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听 Uncle Ray 的节目经常都会出现的。咁原裝正版咧，嗰個叫做 Team Hero。咁後來咧，我哋香港有許冠傑啦，有陳百強啦，好多人都翻唱過呢只歌喺個唱片裏邊。歌名叫做 Interlude。我哋再接電話，喂， 喂， 哎，你好啊！哇，今日好多男士啊，真係好，平時好多女仔。你係邊位啊？ 我姓鄧嘅， 鄧生。 係啊，因為好多年前咧，嗰時咧應該係。五六年前嗰时咧，我之前嘅时候做夜晚嘅，就冇听收音机。咁咧就跟住五六年前之后咧，我开始转翻到日头嘅时候咧，夜晚黑咧我就开始就听嗰啲收音机啊咁样。咁有朋友介绍噶，一个阿姑就有个节目咧，夜晚黑好多歌好好听噶喎，咁样。咁我跟住咧我就话听啊，我日日咁听，点解我发觉咧？不过有一样嘢你千祈唔好介意喎。咁我咧。听下嘅时候咧，把好多歌听，点知一把女声就好好听。 嗯 ，Vince 把声开始咧，我话咦，呢个女仔个声咁鬼靓嘅，咁我跟住开始上网查佢啦，查 Vince 啲歌啊嗰嘢嘅时候咧，我开始我好中意 Vince 啲歌嘅， 爱上咗佢啦。 咁又唔系爱咗，即系佢把声同唱啲歌真系好好听嘅。 我哋梗知啦。 咁嘅时候咧，我就开始咧。就人都即系每个星期日我都会听嘅，系啦。咁有一次咧，就啱啱早几年前咪嗰个疫情嘅时候咧， 系 咁个疫情嘅时候咧，咪开始你哋咪唔方便请啲嘉宾过嚟，好多时你同 Vince 两个唱歌，啊，哇正啊！ 好啦，嗱，你话咁正咧，你等一等，你等阵 ，Vince， 唔该你倾下倾偈，我唔出声啊 ，OK， 好 ，Vince 喺度，同你倾下偈啊，你同佢倾啊 ，Hello。 系啊 ，Vince 啊，真系我听歌就初初咧，我就真系 我听到我头先听到嘅 ，OK OK， 系我完全系唔认识你嘅。 咁我之後上網嘅時候先睇到你嘅，我好讚賞，好讚賞，你把聲又靚，唱啲歌又真係好聽嘅。但係咧，我依家講啲嘢就唔想講咁多嘢啦。我希望啲聽眾聽多啲歌。咁我就今日咧，我可唔可以同我播一首歌咧？或者譬如因為 LOL 咧，我好中意聽佢歌唱歌嘅，你我更加中意聽，可唔可以唱整一首《無言的結局》咧？ 无言的结局，咁要拉 Albert 落水喎。你知唔知 Albert 有一首广东话版噶？ 系有咩版啊？ 无言的结局咯，系啊，原唱嚟嘅其实。 总言之咧，我中意咧，你两个唱歌咧，两个都咁中意嘅。但系咧，我最主要就话，我听呢个节目之后咧，我先发觉咧，哇！好笑啊！啲歌真系你嗰啲发声真系好靓，好靓啊！ 咁你就多谢你啊！真系已经听咗五六年啦吓，虽然咧就迟咗十几年咯，我哋呢个节目已经廿年啦。 系啦， 不过系啦，咁所以咧都仲系未迟啦。咁啊，今晚咧更加唔会迟。无言的结局我有冇歌词？唔紧要啦，嗱，一路搵。阿 Vincent， 你想唔紧要噶？即刻得噶，我哋咩歌都可以，即系排除万难嘅。无言的叫我哋唱国语定唱广东咧？ Albert 广东特别啲，因为点解国语咧就都识嘅吓，咁但系咧广东版我睇下，我即刻上网咧好容易啫。咁呢只歌咧就系其实广东版咧就系我同当年一个叫做黄宝恩嘅歌手一齐合唱嘅，啊原唱嘅，咁啊特别啲咯，因为少人听广东版噶嘛，好唔好啊？OK， 好， 我而家就将呢只歌送俾你。 好，多谢晒，多谢晒。 Vins 嘅 fans， 啊 ，Vins， 多谢。 我系 fans 嚟噶，系啊，多谢晒你电话。 好，拜拜。 阿 Vins， 咁你楞住我唱咯，你主唱啦。 系，我谂住佢赞我，仲想听佢讲耐啲添。 你又唔同佢倾嘅，讲嘅咁少嘢。 唔系，咁我又尴尬啊嘛。 诶，你做埋主持同佢倾啊嘛，倾到即系等佢无言的结局。嘅，睇下先。 你要打埋你自己个名字，咁你就会揾到广东话歌词。 哦 ，OK， 你已经揾到啦。 我揾到啦，揾到啦。 揾到都要唱噶，系咪啊？ 系。 无言的 结局，我未试过唱。 局嘅粤语版， 广东话版系啊，粤语版。 粤语版诶系，黄宝恩、欧瑞强。 耶。 冇问题啦，好啊。看看唱不唱到先，好耐好耐好耐冇唱过。当年咧系1990年啊，我呢只唱片咧叫《风声雨声》噶嘛，咁就有黄宝恩同我一起合唱。点样开始噶？ 我未曾料到，唔系我未曾做到系嘛？嚟试下 我 先。 我跟你啊。 好紧张我哋。 O K。 我未曾做到，也未曾料到。想过是这般急速结局，茫然时忘掉有天终结束。但现在梦回旧日，我一切走不出古老圈套，被那旁观中主宰。既试过渴望，也有过快乐，也有几方。便不管他得到，不管他失去，也会永远难忘。只要能投入爱一趟，能诚实爱一趟，随便身边众人乱讲。但是命运如弄我，全心相恋总有差错，匆匆的经过亦未及吻如果。如当天必须相爱，便不要追究为何，任意让这一切经过。 有想过是这般急促结局，忘形时忘掉有天总结束，但现在梦回旧日我一切走不出古路圈套，被那旁观者数中， 既试过渴望也有过快乐也有几旁，便不管他得到不管他失去也会永远难忘，只要能投入爱一趟，能诚实爱一趟，随便身边众人乱讲， 但是命运如路我全心相恋总有差错，重重的经过亦未及吻如光， 如当天必须相爱，便不要追究为何，任意让这一切经过。 但是命运如路我，全心相恋总有差错，重重的经过亦未及吻如光。 如当天必须相爱，便不要追究为何，任意让这一切经过。 哇，犀利啊，犀利啊！哇，阿坚哥嗰啲识时风咧，真系怀旧到，真系冇得顶啊！唉，哇，呢只歌真可以，以后都选嚟唱下喎，边时吓？ 系啊，即系镇住我咧嗰个心情，因为未唱过好惊呢首。 未唱过噶，你系？ 因为我谂有时你譬如我识国语嗰、那个， 哦系啊，多数都系嗰个嘅。 但系一譬如可能转咗粤语之后，有啲音系有啲唔同 嘅。系唔同啦，同埋我而家睇翻呢啲歌词咧，就即系我有当然有印象咧，因为我原唱噶啦嘛，当年咁。但系即系我哋讲开又讲啦，即系睇嗰啲歌词咧，有时我哋冇谱喺度噶嘛，净系得啲歌词。咁你点样褪咧？啲字啊，边个褪先？边个唱前？边个唱后？边个系啊？有边啲系八分一拍？边啲系四分一拍？边啲系二分一拍咧？要估嘅。不过咧，而家睇个钟咧，得翻嗰两分钟就唱唔到歌嘅，亦都应该留翻一阵间接电话啦。咁啊，即系其实咁耐咧，即系其实接电话即时点唱咧，即系几刺激噶啊！ 系， 好似头先咁样，佢喺电话嗰度咧，有时佢都会我哋嘅同事啊 ，Carmen 都会问你啱啱听咩歌啊？咁都有嘅。咁但系咧，十个有九个咧，都系到时转嘅。 好似喺你上一个医馆演唱会嘅时候，我哋就开始咗呢一样现场点唱，然之后咧 ，Elva 就欲罢不能，然之后将呢件事咧带到去 系啊，周围啦，咁啊，以后咧，因为讲真的。如果唔係我哋呢一對拍檔都坦白講，因為你即係你點唱你夠唔夠膽先？ 幾大壓力嘅？係 啊，喺個演唱會嗰度喎，咁所以我今次嚟緊即係下個禮拜嗰個演唱會咧，都要搞呢樣嘢嘅。咁呢樣嘢咧就仲有咧就係、是如果邊個可以即係成功點到唱嗰啲咧，我送只啊珍藏咗幾十年嘅黑膠唱片俾佢，係我原裝嗰啲喎。 仲要簽名 啦，梗係啦，每場都有，譬如你四個就四個，五個就五個咯，係咪啊？咁我儲埋噶嘛，咁啊儲咗好多嘅。咁我覺得呢個應該係即係互相交流嘅一種最好嘅方法咧，就係佢點唱，咁我咪知道哦，原來佢真係中意咩歌播，係咪啊？即係佢突然間會講一啲咁嘅歌出嚟嘅，咁我哋真係唔知噶嘛嚇，平時真係唔會有啲好好嘅準備。多謝大家即係突如其來嘅點唱就真嘅。第一個鐘啦，哇，又半個鐘啦，十點半啦，十點半新聞報道下，我哋還有半 part 嘅。二千零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警方在两个来自南美报称混在废铁的货柜内发现九个由公制铁烧焊组成的铁箱，铁箱内藏有大约225公斤可卡因砖，市值超过2亿元，是今年暂时最大宗的可卡因案件，两名男子被捕。警方根據情報追查到有販毒集團將兩個共重大約40噸、報稱載有廢鐵的貨櫃運入大批毒品，由南美運來港，存放在坪輋一個地皮廠內。探員前日採取行動，警方說相信販毒集團會先囤積以待出售，至於是本地銷售或者準備轉往其他地區，就是警方的調查方向。樂隊 Beyond 已故駐音歌手黃家駒的墓碑被塗污和淋潑液體，兩名分別15歲和23歲的男子被捕。消息指警方初步相信兩人為求網上博取收視引人注意而作出厭惡行為。黃家駒的弟弟 Beyond 吉他手黃家強在社交網頁說，出位別人墓園是道德淪亡的事，質疑傷害別人是不是真是流量密碼，形容有關人士可悲可恥。 Beyond 鼓手葉世榮在社交網頁說，今日發生的事情實在可惡。澳門行政長官何一誠在總結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結束考察調研行程記者會上表示，夏寶龍並沒有提及關於澳門行政長官選舉的事宜。何日成說，夏寶龍今次到澳門可以說是對現屆政府工作的考核，對有不足的地方提出建議，提高管治效率，並在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的工作方面提出施政要求。他指夏寶龍用了澳門是國家掌上明珠的生動比喻，令澳門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何日成又說，澳門將會按照夏寶龍的嘱託，將澳門的金名片拆得更亮，用好推動澳門不斷向前發展的六項優勢，全力以赴攜手澳門各界和居民，全面推動澳門各項事業取得新的進展。民安隊舉行兩年一度的大型演習，模擬超強颱風襲港，民安隊被派往協助搜索拯救行動，共有超過500位民安隊人員參與，以檢視部隊在應對緊急行動之中的效率和能力。演習在消防及救護學院進行，模擬要處理颱風引發的水災、樓宇坍塌和山嶺意外等的情況。民安處總參事梁冠康說，近年極端天氣有加劇趨勢，民安隊員要做好充分準備。民安隊已經就處理極端天氣和應對風暴行動進行檢討，增加搶救隊伍數目和提升裝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3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二仍然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驟雨減少。現在氣溫24度，相對濕度93%，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午夜12點半。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回声隆重举行。 索取入场证，请留意 香港电台一、二、五及普通话台各大节目， 齐来见证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 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鼻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玻璃回收同升级再造，大家就听得多。但系海滩上面嘅玻璃碎片，原来都可以用嚟做手作噶。呢一类海洋垃圾又称为海玻璃。听听海玻璃工艺师许盈之介绍下佢同一般海玻璃有啲乜嘢分别啦。 基本上是没有不同的，唯一一样东西最大的分别就是我们平时见到的玻璃一般都是很光滑，你会见到它是一些透光的感觉，但是海玻璃表面是磨砂的，那就变成其实是一粒磨了砂一粒很滑捋捋的一粒玻璃。那它通常海玻璃都会是一粒粒或者是一块块，很少你会见到是一个樽或者很完整的。大家当去接触到海玻璃的时候，第一句就会问我啊，呢啲玻璃碎片你系咪打磨过噶？咁样咁，其实呢一样嘢我系好想话俾大家听，当你落到去沙滩嘅时候，你见到每一粒玻璃都系同你依家喺我手上见到嘅系一模一样。 要用海玻璃制作升级再造嘅装饰并唔难，但系事前就需要自己喺海滩收集海玻璃。过程之中有啲乜嘢要注意呢？ 特别要留意一定是第一样的安全啦，始终我们在沙滩边度去做这个收集的过程啦，水流啦我们一定要留意啦，跟住其实海滩上面呢也有很多不同的垃圾，譬如一些可能医疗的废物啦，一些动物的排泄物啦，或者甚至乎一些动物的尸体啦，都有机会在沙滩度去发现的，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不清看不清，命运中不安定，让巨浪叠着震荡，也许不可以沉静。数不清看不清，幸运星不可应，命运越是冷酷，也许将一切重。也太辛苦，走过的总带着遗憾，在目标岁月里没有相信过一切早应。风的声雨的声，让疾风披我命，让热汗滴着信念，也许可抵抗冷清。讲不清说不清，没问天不怨命，但现在越是冷静，已不想漂泊无定。没有关系， 千靓歌再重聚啦，咁啊呢一只真系超级冷门嘅歌，对我自己嚟讲都好冷门，喺床下底炒翻出嚟玩下旧，叫做风声雨声啊，都唔知大家听过未？10:39就系差唔多40分啦，我哋翻嚟二千靓歌咧，好想接多啲电话，听多啲点唱，可以同大家沟通更加多。我哋接电话啦，喂， Evan，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Bonnie， 边个啊？ Donnie 啊 ，Bonnie 咦 ，Bonnie 好熟喎、啊，系咪曾经以前都打过嚟嘅？应该 好耐啦， 好耐啦，好啊，诶、即系最啱系 因为生日快乐先， 诶，唔好啲咁奇怪嘅，头先有位咁热情嘅朋友， 我先至知你生日咯， 我有排都未生日啦， 我 有 个 friend 都系七月份嘅， 系咯，喂，而家五月啫， 我一个朋友都七月，咁啊，咁听我听到，咁啊顺口， 哦，都好，系啊，都好啊，好啊，我掹下佢前边啦。咁其实我坦白讲，我自己 就十月嘅， 啊，我自己咧都唔知点解咁多年，我自己都唔系好中，即系唔系好兴庆祝生日嘅。 所以我哋咪唔知咯。 系啦，我唔庆祝。 我想个你个粉丝问你啦。我 系点啊 ，Bonnie？ 系 Bonnie 点啊？ 我想点校长嘅朋友。 朋友哦，繁星 流动。因为我身边真系好多朋友。 系朋友至紧要啦，见朋友可能见得多过屋企人都未定啊，有事有事。 都会嘅，因为屋企人有啲喺附近住啦，我都 仲 会嘅。系。喺屯湾咯。 哦，咁样啊？ 屋企人多数都喺屯湾住啦。 哦，咁啊，即系香港好嘅，香港啊。 即系方便 啦，即系差唔多都冇乜地方叫做远噶啦，而家呢个世代。 有啲亲戚就喺外地咯。 哦，外地嗰啲咧就打呢个电话咯。 嗯。 即系唔系电话，定睇睇埋样都得啦，一齐倾下偈啊，咁样而家好方便。 国内过年咪一个叫咩啊？微信啊嘛， 系啦系啦，微信 系啊，我都唔系好新潮嘅。 系啦，而家只长途电话都唔需要打噶啦，系唔使俾钱，几好啊，又可以睇埋样都得嘅。喂，咁啊，帮你 系啊，好开心打俾你， 多谢你即系咁耐打嚟。咁誒， 好耐啦，我知都唔記得幾多年前揾佢。 唔緊要啊，我哋即係長做。 我一直喺元朗住嘅，而家屯門住啊。 哦，都是附近啫， 住公屋咯，而家 打横搬啫，吓冇打栋搬。 系啊，今晚同我朋友讲开，知己唔多咯。 哦，有噶嗱，你而家咧点一只歌俾你啲知己 咯？ 点俾你啲朋友？啊，系我头先话点朋友喎、 啊。 阿 Vince，、 啊、校长嗰首啊， 我同阿 Vince 一齐唱啦吓，而家有 Vince 同我又喺度。 阿 Vince 啊，你个 partner 啊？系啦，话。Vince 都好多、 哦好啊啊、 一起唱朋友呢其实就认真啲讲呢有 好夠氣嘅 有两首嘅一首是谭咏麟嗰首就好熟啦、啊、一首其实温拿呢都系谭咏麟佢哋都系叫朋友嘅係呀係呀两者唔同嘅咁 有首系明星足球队嗰首嘛 咪即系囉即系谭咏麟嗰首 即系又系歌词唔同㗎 唔係啊，唔係嗰只歌嚟嘅。温拿有一隻朋友咧，就係 Today 嘅，就係朋友記得啊，係啦。啊，呢一隻就繁星流動，你同路咁樣啊，係 因為搬咗過嚟啦，呢中康玩有班 friend 啦。 嗯， 係啊。 好啦， 咁 啊，送俾呢一班 friend 啦，好嘛？ 好咧。 佢哋聽唔聽到先？你有冇叫佢哋聽先？ 冇啊！今晚听啱听收音机，我 系 新耳机。 其实唔紧要噶，其实唔紧要噶。你咧嚟，你就算今晚佢哋 miss 咗啦 ，miss 咗咁样咧， 耳机咪咁啊。 系啦，你话翻俾佢哋听，咁啊上翻网听咧，佢就听到。 因为咧，我喺中心有点唱咧，嗰时都点呢首歌。 哦，好啊，好啊，好啊，就一于送俾你啦。既然啊，今晚就 繁星流动，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吓。OK。 系啊。 拜拜。All the best. Phan sinh lầu đông Hòa nê thùng lô Trong bát sáng xế Hai chỉ xong dịp gần Mận mật dị chân chi đôi nhân Nhân sinh như mộng Bạn yêu như mộ Nàn đất chi xâm Kỳ kinh phong bộ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 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繁星 流动 和你 同路， 逐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 人生如梦，朋友如梦，难得痴心。正是你， 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坚哥一齐唱， 情同两心，一起生生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唔唱唔系朋友啊！ 系啦，真系好清晰地听到阿坚哥唱朋友啊，成单一个人唱添啊，犀利啊！ 冇得报仇， 真系朋友。我哋三个都系朋友，就希望咧，收音机旁边嘅朋友系都系同我哋一齐唱嘅呢只歌就好啦。我哋再接电话啦，喂，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 Tommy 啊。 啊咩啊 ？Tommy 啊？ 系啊，系啊 ，Albert 你好啊， 你好 ，Tommy， 系，你时你好， 边时 系啦，晚上好， 系晚上好，阿 Tommy 喺边度打电话嚟啊？ 我喺香港啊， 香港边一忽啊？ 西区， 西区估下先，即系西环啊，上环啊，嗰啲啦，即系可能系。再转个弯咧，话嗰度好多海景啊，啲咁样啦。 系啊，我听你个节目听咗24年啦。 真系，即系开始嘅时候，开张嘅时候，你已经听噶啦。 系啊，你嗰时系11点至2点噶嘛。 系、哦，真系系、哦，真系11点至2点噶，所以嗰阵我咧，我个历程咧，即系都好特别嘅。咁啊，第一咧就是、一个人啦，冇阿坚哥，又冇阿边士。咁我自己即係揸個吉他咁就開始咗先，咁後來咧就有阿 Lawrence 啊啲咁樣啦。咁但係嗰陣咧，因為11点我就喺離島住嘅嗰陣，嗰陣你離島咧就仲未有呢個青馬橋，咁我就要搭船翻屋企嘅。 所以呢我每一个星期日嘅晚上呢好浪漫㗎，真係繁星流动啊，喺个船个甲板上面呢摊喺度望住个天空呢，咁样返屋企好多星星喺个头顶嗰度，因为成一两点啦嘛，已经係咪两点钟之后咪两三点囉，咁三点先返到屋企㗎，以前 三点先返屋企， 係啊，每逢星期日就係咁嘅，咁所以即係呢个係我自己攞嚟嘅，因为我是即系 part time 咁，即系中意啲诶，唔系做嘢嘅时间做啦嘛。不过而家好多啦，而家好多系咪九点至十点？ 睇出啲听众就系主要翻工，所以唔做咁夜咯。 系啊，因为夜得滞咧，嗰啲好多投诉我，哎呀，我又死顶啊，顶唔到啊，好眼瞓啊，你仲未完，即系嗰啲咯，死顶都顶唔到，第日要翻工噶嘛，系咪？咁啊，我都觉得，因为其实好简单啫，因为以前咧。以前好得意嘅，我哋电台呢啲传统嚟嘅，即系佢有一种嘅节目咧，就系、是、永远都系由十一点开始，而家都仲有噶，所以有啲系至到一点啊完啦咁，呢一嗰个系传统嘅时段嚟嘅，咁所以咧即系啊，你话要好时间咧，就十一点开始啦咁样，咁啊人哋做到两点，你做多个钟啦，咁样咯吓，咁啊所以those were the days。而家咧我就好习惯啦，九点开始。你系咪准时收听啊？而家都仲廿几年啦。 就系啦，而家准时啊。 唉、哎，准时。喂，咁啊，准时点只歌啦 ，Tommy。 愿一切留住啊！ 你点解会识呢只歌嘅咧？呢只歌咧，其实就点讲咧？其他地方就冇嘅呢个版本。愿一切留住咧，原本咧就系一只英文歌嚟嘅。叫做 Sealed with a Kiss， 咁咧你就喺呢个节目度听到嘅，因为系咪啊 ？Tommy， 喂， 喂， 系你系咪喺呢个节目度认识呢只歌噶？ 我上网喺 YouTube 嗰度听喎。 明白明白，好啦，咁我 你早两次都有喺节目嗰度唱过 嘅，系啊，我唱过嘅。哦，你又中意，好啊，我都愿意唱，因为呢只歌咧都好有特别情怀嘅。原本咧呢只歌就冇嘅，喺个世界上系冇嘅。咁啊有系一个二千靓歌嘅听众，那个听众咧系一个老师嚟。咁啊当年咧，我唔记得边年啦，好多年前，佢就 fax 咗俾呢个歌词俾我。呢、這个歌词咧就系、是、叫做愿一切留住，佢就系、是。作咗啲歌词咧，就希望我嚟唱，就送俾佢啲学生，因为佢要离开个学校啦。 哦， 啊咁样嘅，好嘛？等一阵吓，咁啊，我哋会睇先。嗱，我而家又揾个歌词出嚟，愿一切留住。Sealed with a Kiss 嘅中文版。段往事，串串回忆重现，问可否记着那挥不走依恋的岁月，一切难忘，徐徐印进心窝中，这段友谊，缕缕时光流逝，仍深深记着那海一般清澈的笑脸，不会淡忘。随清风飘送温馨，让歌声将心意倾，为青春谱上诗篇。愿你我永没变迁，今天轻松这阙歌，这份友谊。暖暖琴声和着，为青春躺下过，如星闪烁泪花，愿一切留住。 So we gott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Darling, I promise you this, I'll send you all my love every day in the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Yes, it's gonna be a cold, lonely summer, but I'll fill the emptiness. I'll send you all my dreams every 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I'll see you in the sunlight. I'll hear your voice everywhere. I'll run to tenderly hold you, but darling, you won't be there.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knowing the love we'll miss. Oh, let us make a pledge to meet in September and see it with a kiss. 愿一切留住，愿一切留住。希望呢啲情怀，呢啲 memory， 啊，廿四年来都可以一齐留住。我哋听多一个电话，歌唔知道唱唔唱得切，不过我哋听咗先啦，好唔好啊？喂 ，Hello， 你好， Albert.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叫阿燕。 阿燕定阿燕啊？ 阿燕， 阿燕哦，阿燕同埋阿燕嘅加埋就叫阿燕。你系咪日本人嚟噶？ 唔系，我个中文名叫阿欣。 哦，如果系日本人就发达啦。咁咁 唔系好发达，呢啲烟跌得咁犀利。 我哋香港人，我哋香港人最醒目啦，系嘛？ OK 嘅 ，OK 嘅。 個個咧趁住啲 yen 咧，即係咁嘅走勢咧，就哇！我遲早都要 翻鄉下去啊！ 係啊，又翻鄉下啊嘛 ，yen， 阿 yen 你好啊！咁係嗱，而家咧， okay、 如果你而家即刻點咧，可能會唱到歌。不過如果你中意傾下偈咧，可以傾完咧。 我想傾一陣先、啊。 好啊，新聞後先唱。 好啊，好啊。我先生咧係你由你出道到依家嘅 fans 啊。 哇！我出道你知唔知幾多年啊？ 几十年咯， 系啊，1977年第一张唱片。 我睇翻叶振棠嗰啲纪录片啊，我睇到你啊喺度，系啊，棠哥开演唱会，我睇到你啊，我睇到你喺佢侧边做嗰啲趣剧咯，做咩孖宝双星啊， 嗰个唔系趣剧嚟嘅，嗱嗰个咧系正正式式嘅一个剧集。咁咧就話時話喎，我同阿 Johnny 葉振棠咧好有緣啊！嗱，我自己咧就做過兩個劇集咁大把嘅啫，一個就係那天再重聚嗰、那個誒、愛情安歌啦。 我知。 嗰、那個係同阿蔡楓華啊、同阿黃祖士啊佢哋啊。係 啊。 咁但係其實咧，另外好多人都好忘記咗嘅，我同葉振棠咧拍過檔嘅，而唔止一次添啊！係啦，咁佢就播啲片段啫，但係嗰個叫做誒扭計雙星。有咩嚟嘅咧？就係做陳夢吉啊嗰啲方糖鏡嗰啲咧，即係 搞笑咯， 搞笑度搞笑嘅喜劇嚟嘅。咁啊初初咧就係清裝嘅，即係嗰兩個人物係清朝人物嚟嘅。咁咧就真係好搞笑。我睇而家唔係啩清裝，不過唔使剃頭。我睇到 咦？點解會係 Albert 嘅？ 係啊， 好少會喺無線 嘅喎。係啊，我有喺無線都有，但葉振棠就仲離譜啦。佢點會做劇集，即係做演員啫？係咪啊？就因為同我，因為我哋兩個歌手嗰啲人就覺得好得意啊！你兩個可唔可以拍下檔？啊，點知咧出咗嚟咧，好受歡迎下喎。O K 咪點解咧？點解我知道 O K？ 我琴晚睇翻都笑啊！ 唔係我點解知道 O K 咧？原來咧佢話哇好 O K 啊 ！T V B 話不如你哋再加碼咯，咁啊 encore 咗就整一個時裝嘅扭計雙星。再拍又拍咗十幾集。 我諗時間啊，我哋唔係好夠時間。係 啊，不如一陣間翻嚟啦，翻嚟而家即刻點只歌嗱，你即刻講啊，即刻講啊。 Last Words 咩話 ？Last Words OK OK。 我中意你唱英文歌啊。 哦，好啊，我一陣間又再唱英文啦。 我好中意你唱英文歌啊。 多謝你嘅電話，一陣間見。 OK。 翻嚟2000年，我再重聚。我哋头先有 Bonnie 嘅电话， 你想听只英文歌叫做 The Last Words， 英国黑麦定嘅歌嘛，送俾你。I wonder should I go or should I stay? The band had only one more song to play, and then I saw you out the corner of my eye. A little girl alone and so shy. I had the last words with you. Two lonely people together.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The last was should last forever. But the love we had was always strong.Through the good and bad and get along. And then the flame of love died in your eyes. My heart was broken too when you said goodbye. I had the last words with you. Two lonely people togetherWas should last forever.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An orchestra playing.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Hello? 喂，系你好、 哎。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叫 Apple 啊。 Apple， 咦 ？Apple 好似前嗰几个礼拜系啦，我知道啊。Apple 呢个名啊，真系好好好食，好 sweet， 好想食喎。 系咩？ 因为咧，即系尤其是咧，想精神一下嘅时候咧，吓咁啊，好好爽咯吓。不过要食嗰啲唔好咁酸噶。 系啊系啊， 苹果分好多种噶嘛，有啲人中意食淋嘅，我唔中意食，我中意食爽嘅。 我都系啊， 系你都系、啊、 爽好味啲咯。 系啦、啊，有啲青苹果有唔同味嘅，咁啊有啲以前嗰啲我哋细个啲叫做咩？你知唔知叫做咩？叫地利蛇，地利蛇果，知唔知系咩？ 哦，而家好少，好似好少啲人食嗰啲，通常而家都食。 中国 苹果多。 咁、我哋中国嘅好多靓苹果出啦嘛。唔使食嗰啲地利，你知唔知地利蛇果系译音嚟嘅？原来 系咁系咩嘅 ？Delicious， 即系美国出嘅吓 ，delicious apple。好啊，咁啊越讲越远添，连个名都讲咗大餐四。Apple 点啊？你好嘛？ 我几好啊！你把声好好听啊，真系。 系啊，系啊，多谢你，多谢你。哎，我哋有系咩？哦。咁我就因為我又唔好中意煲電話粥嘅，電話嘅聲音我自己未聽過係點，唔係好怪嘅咩？電話嘅聲音好怪嘅喎。 唔係啊，因為即直接啲咯。 哦，而家係啊，而家好似好 距離近啲啊嘛。 我而家唔係，我聽你把聲完全唔似電話聲嘅，就好似喺度直情嗰度傾偈咁樣嘅，好清晰嘅，好清晰嘅。Apple， 咁你聽咗呢個節目幾耐啊？ 好耐啦，我晚晚都听噶、有嗱、你嗰啲平日咧就七点有时赶唔切翻嚟听嗰啲， 嗰啲日都有。 平日就好啲，九点就开始准备听噶啦。 咁你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啦。如果你有时啊，我想 听下嗰啲抒情嘅靓歌，尤其是英文歌啊、中文歌啊啲旧嗰啲咧，你可以上翻网嘅。其实上网好简单嘅，去 rthk.hk， 咁你就揾到2000靓歌再重聚，又或者揾到 Albert Ang 欧瑞强。咁就 上个礼拜你哋又唱得多英文歌啲啦。诶， 你中唔中意听英文咧？你 都中意嘅。 佢仲有好多人，其实咧，好多人都有误解啦。咩误解呢？就是说啊，而家咁啊，即系个市场好似就系中文市场为主啦，系咪？咁但系英文歌咧系我哋成长嘅一部分嚟噶嘛，我哋主要系听英文歌大噶嘛，咁所以中英文都一齐听。如果而家英文歌咧越嚟越少播，越嚟越少听，越嚟越少唱咧，咁我就觉得好珍贵。所以我都中意坚持喺我所有嘅节目度咧有英文歌出现。 都好啊，都 好啊，因为你细个都系听英文歌噶啦。 系啊，因为好快一个礼拜咧，好快又听你个节目噶啦，所以觉得好开心， 好从好好快噶，唔知点解我做呢个节目嗰个时间先恐怖到不得了，好似咧就次次重复重复，但系你又唔系好觉，即系话好闷噶，好似重复咗廿几年，竟然即系我发梦都冇估到我会重复一做一样嘢廿几年。即系净系次次都系喺个停车场，次次都系行嗰度入嚟，次次都系行嗰条通道，次次都系坐翻呢个位，次次都系揸住呢个咪。不过我次次都唔唱同一只歌嘅。你如果想点 点，要即系啲人听得开心啊！ 诶，咁啊系啊，我觉得即系人最大嘅即系欣慰咧，就系你好用心做嘅嘢啦，有人欣赏就得噶啦。 听你啲歌咧，好舒服啊！ 我都系想咁嘅。当然歌曲有好多种啦，有 rock 啊，有可以有啲激励人心啊，令到啲年青人咧即系哇喺爆晒炸咁咧就向前冲啊，咁都有嘅，都得嘅。咁但系我就中意咧，希望唱歌好听之余咧，就可以有到即系有啲用处咧，就可以即系所谓治愈啊，即系而家好兴用呢一个形容词。即系啊！呢只歌好治愈啊！即系话你听咗好舒服，有病都变冇病嗰啲咧吓，令你嘅心情轻松好多咯，嗬！你点一只治愈嘅歌啊？等大家都舒服下啦，好嘛？ 系啊！ 阿 Vince 又喺度，我又喺度，我哋两个合唱又得，乜嘢都得嘅，佢唱又得，我都想听下 Vince 唱。 你求其讲一只。夜渡轮上。 哦，好啦，我哋都要珍惜嘅机会咧，去搭下天星小轮。 系啊， 我哋细个搭嗰啲油麻地小轮咧，而家冇咗啦。 系咯，好 系啊！天星小轮如果再唔搭咧，我觉得迟早都冇，真系好惨，真系会噶。因为其实就系一种特色嚟嘅啫，即系已经唔系一个好似地铁咁方便嘅交通工具啦。因为我哋有咗咁多条，系咪啊？我唱咯 ，OK 啊？好啊，好啊， 好唔好啊？ 好，多谢你。 多谢晒，多谢 Apple 的电话。 拜拜。 拜拜。在意北风，我迎头追雨，动荡于这海，盛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走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痴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 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在意北风，我迎头追雨，浓荡雨这海，盛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雨动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周转。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伴在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痴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喂 喂， 你好啊。 是啊， 你 是欧瑞鹏，你好。 我是啊，你是哪位？ 好开心跟你聊天，我姓欧的。 是啊，欧小姐。 欧女士啊，你叫 欧女士啊。是 啊，不知道为什么叫欧女士啊。 因为你姓欧咯，因为你是女仔咯。 因为我已经是很大年纪，我1980年、81年 出世， 出世就已经是听你做神光第一线同阿车淑梅。你有冇做过？ 即系你1980年出世啊？ 唔系，我系1981年。听你 哦，好啊！我以为你话你哦，其实嗰个咧就咁样嘅，系神光第一线嘅前身，嗯、即系未有神光第一线呢个节目嘅，咩叫做阳光早餐？我就同阿车上会， 系啦 系啦，即系总之即系个印象就系神光第一线吓， 系啦，系嗰段时间之后做嘅， 冇错啦，冇错啦。我做咗一年时间噶都。 你一年间咁短就俾我认识到你， 系啊，咁啱我你，因为你朝头早起身嘅嗰阵，系咪 啊？系啊，起完即系开住个心机听，咁食早餐，跟住翻工， 系啊， 就系嗰段时间。 我 嗱， 系啊，你讲啊。 我想讲啲嘢系藏咗个心里边好多年，嗰阵时咧就啱啱嗰年咧就系世界杯。咁大家好 hit 啦，咁啊，即系度度都讲紧足球，系啦，讲紧足球，唔知边队边队，咁我就唔记得。咁啊，车淑梅咧就话：，哎，我好爱足球啊，咁样啦。咁你咧就突然间讲一句，我叫做欧足球。 系咩？死咯！我都唔记得咗。 你唔记得你叫欧足球，因为车淑梅讲咗一句，我 哦，你记到而家。 我喜爱足球，我中意足球。咁你突然间你就话我叫做欧足球。 我而家成， 咁我觉得好好笑。 好笑！我成日都系我挂着嘴边嘅。我点解会做电台咁耐？点解咁中意做电台？其实我做电视先嘅。咁我宁愿咧就选择做电台，因为电台咧就好亲切嘅。你想下，即系唔可能喺几十年前啊，即系好耐噶啦嘛，80年，如果记得， 哇， 咁耐之前咧，你我讲过一句咁嘅说话咧，你竟然 记 在心里，系咪咯？咁所以咧，我哋同即系电台所有嘅朋友咧，即系听电台嘅朋友咧，即系嗰种好微妙嘅感觉咯，即系大家本来唔识嘅。 咁但係好似識得好識㗎喎，日日都即係大家聽住聽住我哋講嘢呀傾偈呀，甚至乎頭先我講啲咁樣搞笑嘅嘢你都仲記得。 其實你久唔久係都有講啲搞笑嘢，即係喺你而家二千靚歌再重聚，你都有跟講呢啲呢類嘅説話咯。 係咯，我有㗎，譬如阿堅哥好靚仔㗎，咁即係呢啲咯。係 啊，突然間就爆一句出嚟咯。 其實我係一個咁嘅人嚟嘅， 因為我係 一個點講，我都唔知係咩，我又唔係好搞笑嘅人，但係我覺得咧人生咧，即係一定要有趣咯。咁啊，第一，咁啊有趣咧就。我就好中意一啲叫做唔知啊，我自己自我幽默嘅嘢， 即係 有時我自己窒自己都得㗎，係咪啊？ 講少少風趣嘅説話出嚟咯。 即係尤其是你喺電台咁啊，好多人一齊好似一班朋友咁，一班朋友譬如一齊食飯咧，我都會講嘅。即係總之我諗到我就講，即係唔使諗嘅，我呢係反應嚟㗎嘛，我唔會諗嘅。咁我覺得即係朋友之間搞嘅嘢，我又唔係好中意話我要講好多笑話。我講個笑話俾你聽，我從來都冇試過咁嘅。啊，我覺得其實人生已經有好多笑話，好多風趣，同埋好多情趣啊。 係， 幽默感好緊要嘅。 咁我又想問一下咧，第二個問題，你哋後邊嗰啲音樂係咪即係彈嗰啲？ 即刻彈㗎， 我明 啊。 係 啊。 但係以前咧，即係。以前俾我聽到你係淨係用鋼琴去彈噶嘛，係咪啊？ 最初係， 咁 但就加咗都好耐噶啦，以前啦 ，Lawrence 彈鋼琴， 我好中意嗰個鋼琴聲啊，我好有印象。 哦，你即係淨係中意一個鋼琴咁樣彈啊？ 係啊， 我好容易啫。 嗰個鋼琴咧，淨係得個鋼琴聲，哇！我點解我嗰個鋼琴會可以彈到咁出神入化？嗰啲歌會彈得咁好聽嘅咧。 不如咁樣啦，不如咁啦。你而家即刻諗一隻你中意嘅歌，我就即刻咧請一個鋼琴大師。 係啊，淨係用鋼琴嘅啫喎。 係啊，淨係鋼琴。我唱都唔唱，淨係鋼琴獨奏一隻俾你聽，好唔好啊？好唔好啊？ 唔好，我想你唱。 哦，咁樣咪彈一段先啦，你中意鋼琴聲，等你欣賞下一段優美嘅鋼琴音樂，然後 我 就如果 中意， 好啊，嗱，你講一隻歌，你中意嘅先得噶。 頭先咧，嗰個接線哥哥咧就問我，但係我真係突然間打電話上嚟，我冇諗到嘅。 你一生人中意好多歌 嘅。首本名曲啊！ 首本名曲。 是啊，你 我冇喎。 有啊，有噶，有隻廣東歌。 我首本名曲咧就叫做《Happy Birthday》。 冇啦，唔係啊，唔中意啊。 我哋是但揾一隻送俾你啦。 好啊，多謝你。 最好係鋼琴歌。 係啊，要鋼琴加埋你唱歌嘅。 OK， 我諗一諗下，即係其實我哋永遠做緊呢個節目咧，就係即興噶嘛。咁我哋真係冇得策劃嘅，咁所以咧，你都唔需要策劃，我哋會自己咧會生一隻歌出嚟嘅。 好，多謝你。 好吧，多謝你嘅電話。 嗯，拜拜。 拜拜。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无趣。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白发千里念爹娘，难度家乡怎改变，曾经沧桑，满海风暴满海浪，复见乡里泪千行，再听乡音添亲切，如画风光，乍到小花满草地，又记竹马共青梅，人面今天不知处，徒添唏嘘，抱拥相亲满腔泪，白发早晚亦已累，寸草心感尽挥徒，难抑伤悲。萧萧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吹，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屋宇署署长余宝美表示，今年开始推动特别勘察行动，拣选了360栋较高风险的楼宇进行外墙勘察，至今已经完成勘察64栋楼宇。当中64栋发现有明显危险，并已经为23栋进行紧急工程，拆去松脱的外墙物料，余下就由业主安排承建商进行移除工程。他期望在今年的台风季之前可以完成勘察240栋楼宇。余宝美出席香港测量师学会活动致辞时话，作为业主有需要知道楼宇安全和维修问题，亦都有责任跟进。屋宇署亦都会加强執法工作，对于一些无合理辩解、不遵循 強制驗樓、驗窗通知和消防安全指示，署方會提出檢控。他又說今年內會就建築物條例修例方面提出建議，涉及怎樣精簡檢控程序、加強罰則和降低檢控門檻，希望作出阻嚇，提升執法效率。警方在兩個來自南美報稱運載廢鐵的貨櫃內發現九個由工字鐵燒焊組成的鐵箱，鐵箱內藏有大約225公斤可卡因磚，市值超過2億元，是今年暫時最大宗的可卡因案件，兩個男子被捕。警方根據情報追查到有販毒集團將兩個共重約40噸報稱載有廢鐵的貨櫃運入大批毒品，由南美運來香港，存放在平斜一個地皮廠內。探員前日採取行動，警方相信販毒集團會先囤積以待出售，至於是本地銷售抑或準備轉往其他地區，仍然是警方的調查方向。澳門行政長官何一成在總結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結束考察調研行程記者會上表示，夏寶龍並沒有提及關於澳門行政長官選舉的事宜。何一成說，夏寶龍今次到澳門是 可以說是對現屆政府工作的考核，對有不足的地方提出建議，提高管治效率，並在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的工作方面提出施政要求。他指夏寶龍用了澳門是國家掌上明珠的生動比喻，令澳門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何一成又說，澳門將按照夏寶龍的嘱託，將澳門的金名片拆得更亮，用好推動澳門不斷向前發展的六項優勢，全力以赴攜手澳門各界和居民，全面推動澳門各項事業取得新的進展。伊朗國營電視台報導，總統萊希乘坐的直升機硬著陸，但未有提供詳情。內政部長瓦希迪接受國營電視台訪問時說，總統和隨員乘坐三部直升機返回途中，其中一架因為天氣惡劣和大霧硬著陸，救援人員正趕往著陸地點，但該地區地勢崎嶇，難以取得聯繫。救援人員正嘗試前往現場，但因為天氣惡劣受阻。報道說，事發在與阿塞拜疆接壤的一個城市附近，距離首都德克蘭西北大約600公里。有通訊社報道，兩部直升機安全抵達目的地。63歲的萊希較早前前往阿塞拜疆，與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一同為一個大坝舉行落成典禮。天氣方面，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3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二仍然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驟雨減少。現在溫度是25度，相對濕度92%，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凌晨12: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5要点， 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在偷偷笑，在心头，求你给我拖拖手。其实我俩是情深一片，唯缺他的一箭。如低望将他拥有，眼中公主梦中天使如初响美酒，最终仙境神往梦里陪住你快乐无忧。在水中头，我渴求宁静里心树头。 我哋有两小无知啊，系我同阿 Vince 两小无知啊，今日。这首歌呢叫两小无知啦。OK， 返嚟二千零个再重聚最后半小时。唉，时间过得真快，因为好鍾意同一啲多年认识嘅听众朋友倾下电话，然后点下歌，真係好开心。我哋又听电话咯，争取时间啦。喂。 喂，系咪 Albert 啊？ 哎呀，我系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姓曾嘅，我系都听咗你几十年噶啦！ 哇，今晚真系好多老友记打嚟，真系个个都一开口埋口都系听咗我几十年。 系，仲有咧，我想同你讲咧，你背后咧每个星期都有人同你做 promotion 啊， 系咩？ 你做推销嘅， 推销咩啊？ 喺香港电台第三台嗰个 Peter King， 系 Peter King 讲我 系啦，佢好中意你播你啲歌嘅，每个星期都播你一次， 真系。真系啊！佢咩钟数？佢咩钟数噶？ 佢由九点钟至到十一点， 夜晚啊！ 顶咗 Uncle Ray 嗰个 哦 ，Peter King 系啊系啊，我 佢都好幽默嘅， 系啊， 佢又佢啲口音似乎系英国北部人，有时好幽默，咁就又好似 Uncle Ray 又有讲啲故事， 哦， 每个星期咧就一定播你一啲歌，尤其是你嗰支叫做 Circle Game。 哇！喺佢竟然系播中文台嗰啲人嗰啲歌，好少有嘅喎。啲西人嘅电台咧，多数都系播翻啲西人嗰啲鬼佬啊、鬼婆嗰啲歌。 系啦，咁除咗播你之后咧，佢亦都有介绍方日 华 啦。 哇！嗰啲怀旧嘢 啦， 哦，咁噶。哦，好啊！哇！你竟然系即系习惯听英文台咁得意，好特别喎、啊。你喺边度嚟噶？而家 听 Uncle Ray 啊嘛。 你而家 边？ 你而家喺边度啊？ 你 而家喺边度啊？ 我而家喺香港， 哦，香港系啊，咁我哋好都好 miss Uncle Ray， 我哋每一个人都好 miss 佢，咁因为以前我哋都系听佢大啦，咁啊多谢阿 Peter King 啦，咁啊接咗手啦，就继续 Uncle Ray 嘅精神，播翻啲怀旧嘅金曲。今日你想听咩歌啊？ 因为我都想听啲怀旧啲嘅咧，你有时唱啲猫王歌都好好听嘅， 系， 咁睇下有冇机会唱下， 可以。 Hawaiian Wedding Song 啊！ 啊哇，呢啲正喎、 啊、 ，Hawaiian Wedding Song。 Rainbow 啊之类 的。哇，不如喂，揾一只劲少少啊！我突然间谂起，如果你讲猫王，猫王我都识好多歌嘅，咁啊咩 Wooden Heart 啊，乜嘢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啊，或者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啊？不如呢一只、 啊， 喂，我拣呢一只咩 ？It's Now or Never。 好啊。 即系嗰只意大利名曲嚟噶 ，Oh Sole Mio 嚟噶嘛，你都识啊？哇，你都好熟呢啲英文歌噶嘛？ 咁 系啊，佢喂我哋听英文歌长大。 系啊系啊，听咗听足即系成世啊。咁即系我觉得而家咧，即系老实讲，少咗人去介绍咯，唱嘅更少啦，得翻。 我本来唔打电话嚟，我听你讲话，而家英文歌系稀有动物，我先至打 电话。今晚咧好特别啊，即系无论咧，好多位朋友咧都话好中意听英文歌。咁所以我哋今晚唱多咗英文歌嘅，真系噶，咁我好我开心。 你趁呢个机会， 好啊， 即系 介绍下 阿 Vincent 啦，因为 Vincent 把声我当咗佢香港嘅 Carol King 噶啦。 哇 ，Vincent 你有新嘅外号啦，你多谢佢啦 ，Carol King， 因为弹琴同唱歌啫。 系啊，唔系嗰个 Carol King 佢声音又有音乐感啦，又有吓 年轻嘅 Carol King 啊， 年轻嘅 Carol King 啊，真系 Carol King 好大噶啦。咁啊，真系犀利啦！咁啊，你啊，即系熟习英文歌嘅呢位朋友，多谢你， 多谢你， 整只 Elvis Presley 唱下啦，一齐好嘛？睇下大家有冇印象，一定识噶啦。Also Lemio， 生活愉快， 好，生活愉快 ，Thank you， 继续， 拜 拜。 It's now or never. Come hold me tight. Kiss me, my darling. Be mine tonight. Tomorrow will be too late. It's now or never. My love won't wait.When I first saw you with your smile so tender, my heart was captured, my soul surrendered. I spent a lifetime waiting for the right time. Now that you're near, the time is here.At last, it's now or never. Come hold me tight, kiss me, my darling. Be mine tonight. Tomorrow will be too late. It's now or never.My love won't wait. 谢阿坚哥，你嗰啲意大利西西里风情，我好中意嗰啲声音嘅，因为意大利歌啊，应该系要有嗰啲，系啦，嗰啲又未必，我唔知佢系咪 mandolin 嚟嘅，未必系，佢喺意大利嗰度佢系有呢啲咁样嘅乐器啦，但系我唔知啊 ，I'm not sure， 系 mandolin 啊，曼陀林嘅 mandolin 啊，好，因为呢个原本系意大利嘅西西里名曲嚟嘅，咁啊，猫王咧就改咗佢做英文歌，红遍全球。第一个钟，哇！仲有三个字，我哋再接电话啦，唔好嘥时间啦。喂喂喂，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系边位啊？ 先陈咩啊？ 陈先生系咪啊？啊，你好啊 ，Mr. 哇，今日好多男士打嚟，真系唔知点解咧。平时咧就多数都系女士。 我又系帮咗你陈好耐啦，又 系 几廿年。 哇，加加埋埋咧，即系今日听咗咁多电话咧，加埋真系几百年啦，多谢晒，多谢呢种情怀真系唔容易啊吓。喂，系永宏宏啊，咁啊，啊，你系咪开咗个电话？你咪开咗个收音机啊？麻烦你啊，吓个收音机咧。系啦，有听，熄咗佢，熄咗个收音机，又唔得，唔关个收音机事。有冇熄？有冇熄咗啊？陈生， 系 嗱，而家熄咗，啊都唔得，点解咁奇怪嘅咧？你用咩电话打嚟啊？系咪用？不如咁啦，啊， 手提电话， 哦，手提电话，可能有啲线路嘅障碍，你听，我听到我嘅回音啊。好古怪，不如咁样啦 ，Mr. Chan， 唔好意思啦，你好快咁点只歌，我哋睇下可唔可以为你唱啦，好嘛？ 哦，唔紧要啊，好， 唔好意思， 你唱咩歌都 OK 嘅。 多谢，喂，唔好意思啊。 同埋我， 而家喂唔好走啦，唔好走啦。喂，而家唔好走啦，而家又 OK 翻 喎。哦 ，OK。OK 喎，你可以嚟阿 Vince 喺度啊，你同佢讲啊。 啊，好啊，好啊。 系啊。边时边时？ 系 系啊，陈生同你倾偈啊。 Hello， 陈生。系 边时？你把声好好听啊，真系。 多谢。几精神我即刻。 系啊，即 系都系因为你把声咧，所以我就吸引我再听啦 ，out by out 嘅节目更加多啲。 哇，系好彩啊！ 个礼拜都听，系啦，每日夜晚，我夜晚又系买餸，跟住又听。星期六日而家洗车有听，哇！真系日日都听。 咁啊，不如咁咧，我哋将呢个节目咧一至六咁样做啦，慢慢有啲时喺度，咁咪正啦。因为我哋嘅好处咧就真系冇乜定歌，唔系就咁播歌，而系真系唱。而且所以我哋咧都唔重复噶嘛啲歌，即系就算同一只歌都好咧，嗰个感情都唔同嘅，每一次都唔同。 因为我好欣赏你咧，就系。你真系好坚持，你每个礼拜去做。其实听咗你好耐嘅，其实初咧。我后生嗰阵时咧，系听啊，系听你老友啊 边个咧？我好多老友 啊 ，Alan Ham， 因为我最先咧就系买《陌上归人》同埋买 Alan Ham 嗰个 哇 爱情陷阱先 哦 ，OK， 系差唔多时间啦， 系啦，差唔多时间啦。后屘嗰阵时觉得自己后生啊，就耶啲啦嘛。 咁啊耶啲，梗系爱情陷阱啦。 就一路听你歌咧，就越嚟越中意你。 哦，多谢你，多谢你。哎，我呢啲系即系唔会好似佢咁劲嘅，冇咁红嘅。不过咧就即系烈狗常新咧，希望可以听一世嘅。 但系唔系好欣赏你，真系好坚持，同埋即系你每个礼拜都系咁做，变咗真系而家好专业咯。同埋你唱歌真系好 professional， 系咯。 喂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呢啲都系情怀嚟嘅啫。诶，我哋习惯咗一个朋友倾下偈啦，倾下咧就觉得佢。讲嘢好听，咁然后咧即系见到多个朋友见得多咧，个样都好顺嘅，就系咁啦，系熟习啊嘛，系咪？真系我好开心做咗电台啦，因为其实大家可能未见过，好似唔识咁样，但系其实就好似好熟。 系啊，而家好似好熟咁啊，成日听到你啊，每个礼拜听你同口边时唱歌咧，就即系我个个礼拜都系喺度，有时落停车场洗车都系咁。 哇！咦，绝招喎，洗车听歌喎，系。 冇错， 冇得顶我。 所以即系你一路做落去咧，唔好停啦。 多谢晒，多谢晒， 多谢晒你哋。 Thank you， 好，拜拜。 拜拜。 佢好似冇点歌喎。 佢话咩歌都得 哦，系佢话咩歌啊？咪 Fancy 你唱一只啦，佢中意你把声，你自己拣一只，即拣即唱即弹。 唔系我谂起啲好笑嘢头先，因为佢话佢洗车的时候听，我洗三个钟嘅车都好干净。 快啲啦，喂，整只洗车歌啦！ 有咩歌系洗车歌？ 以前有只英文歌好旧嘅，不过你唔会识噶啦，吓，即系猫王时期嘅，有只讲洗车 的。 你是但唱一只咧，大家都中意噶啦。 OK， 好。哇，這个咧就因为陪佢洗车，所以唱一首歌名长啲嘅歌啫。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才会洗起你。 夜幕下有一个人伴我与钢琴合作，静静地说起那年跟他最爱听的歌。浓雾落魄的眼神在诉说那些往事，原来离别他以后今宵你自会这般记挂我。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过去每晚里都将我淡忘，究竟一生中眼泪为谁埋藏，怎么总要我绝望，谁又令我心里泪难干、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过去每晚里都将我淡忘，究竟一生中眼泪为谁埋藏，怎么总要我绝望，谁又令我心里如此难过？夜幕下有一个人伴我与钢琴合作，淡淡地说起那年跟他有过小风波，极度似我的眼神又跌进记忆里面，原来离别他以后今宵你自会这般记挂我。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过去每晚里都将我淡忘，究竟一生中眼泪为谁埋藏，怎么总要我绝望，谁又怎么总要我绝望，谁又令我心里如斯伤过。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打电话来呢？我们接最后一个电话。喂 ?Hello。 Hello, 你好啊，你是 The Last One, 的啦。Bessie 啊。Bessie 啊，是吗？ 是啊。 Bessie 你好啊。 你今天下午很开心啊，见到你和 Vince 在这里啊。 哦，你有去看啊。 我想你今天都很辛苦了，很累了。 不辛苦，即刻回来又做节目了，又做了三个钟了。你说我们辛不辛苦？ 辛苦啊。 那个力量又、啊、即是譬如肌肉啊，那些可能有少少辛苦啊，平时又要托琴、又要拎琴又要成。但是我们的精神呢就很兴奋、啊。所以我到现在都没休息、都不需要休息住。多谢你嚟文化博物馆捧场咯， 嗰、那个地方好好啊， 好好啊，冇得顶啦。咁啊，多谢康文署嘅安排，咁佢哋咧系想即系将呢啲经典歌咧推广到去即系全个香港啦，仲要免费咧，又吓，虽然咧就系喺沙田，但系呢个地方其实系好方便，而且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好靓啊啲声嗬，我哋唱嘅，好开心，咁啊多谢你嚟。 你嘅下午茶食得开唔开心啊？ 系啊系啊，我哋即系好肚饿啦嘛，一唱完咁啊，我哋成大班 band 啊，成班工作人员一齐去食下午茶咯，食到好饱饱。 我见到你坐食嘢，帮我。嗯、 喂，做咩你？ 唔系骚扰你啦。 咩唔系骚扰啊？你骚扰我，你同我埋单啊嘛。 实好啊，有机会啊，有机会。 系咯，你下次你早啲扬声啦，我即刻捉住你，同你埋单啦。我哋玩得咁开心。 系啊，冇所谓。系、哎、 真系，我都知道咧。系啊，我哋啲 fans 都系好好人嘅，系好好 nice 嘅。咁所以下次先啦，系搵次。 那个长巷咧都冇登下个月嗰个 event 嘅。 冇噶，佢呢啲唔系 commercial 噶嘛。咁啊，总之咧，全年咧，大半年都系做紧呢样。我哋就今日第二场啦，咁啊第三场就下个月咯，6月22号啦，记唔记得？记住呢日子啦。不过唔好去沙田咯，去尖沙咀咯，好唔好去错地方话？咁啊得啦，咁啊呢啲咧真系系康文署嘅安排，我觉得好非常啱，我都好成日都好想即系社区共融啊嘛，我落区唱啊嘛，系咪啊？咁样 真系好多谢你同阿 Vince 啊！ 仲有今日仲有阿 Janice 啊，唱得好，拉小提琴 好叻女啊，佢真系 好叻啊，真系佢系真系个小提琴家，但系咧亦都 crossover 同我哋一齐唱流行曲，真系。真系难得， 佢拉得好好听啊！ 好好听，佢系高手嚟嘅，高手之中嘅高手嚟嘅，啊，即系姓西，佢喺维也纳嗰度读嘅音乐嘅专研小提琴嘅，所以咁好听咯。不如咁样啦，嗱，你系最后一个电话啦，咁啊多谢你嘅电话啦 ，Babs，你点一只歌，然后我哋就可以今晚可以好舒服咁样慢慢进入梦乡啦。你拣咧？你拣只 啊 ？Windflower。 Windflowers。哇 ，Windflowers 好耐冇人唱过呢只歌，好高音噶喎，吓， 得嘅， 揾第二只先啦，因为我惊咧咁尖音咧嘈醒人。 揾一只你同我 Vince 合唱啦。 啊 ，Vince， 你有啲咩歌我哋合唱噶？ 有咩歌啊？都。 已经仲有两分钟啫，不如 仍然是你， 仍然是你啦。嗱，我唱翻一只咧，就成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咧，我个 Albert Lam 欧雪强黄昏个节目咧， 系我有听， 有听啦。我有一只主题曲，不过嗰啲主题曲咧，平时咧都系唱几句咧就要开节目。不如我今晚咧就成只唱晒俾你。 好啊，多谢你先， 多谢。 嗯，好，拜拜， 拜拜。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 如何地灿烂，只一刹盛放。 年轮如凭证，树变高长了一番情。常盘旋脑海中，如旧戏光影。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